在新年2017年之际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总统阿卜杜·帕塔赫夫·阿尔西西2016年12月29号向朝鲜劳动党委员长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长、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正恩同志发来了贺电，电文表示祝愿金正恩同志健康幸福，祝愿友好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人民争取更大的进步与繁荣。电文表示希望贵国和世界各国在新的一年里保持稳定，实现繁荣，并向金正恩同志致以最大的敬意。